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13日，律政司申请禁播喻明光归香港案，法官要求厘清答辩人。 城规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建屋举行公听会， 当局建议修例规管电动可移动工具，使用者需年满16岁。 乌克兰称夺回东南部七个村庄，泽连斯基指反攻行动艰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讲下有关于咧系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啦。原本咧就系话出年动工咧，最快2029年落成同埋入伙嘅咁。早前咧发展局咧就系话啦，规划处咧就向城规会交文件啦，就建议咧将高球场一幅咧面积9.几公顷嘅地咧，划作系住宅用途嘅土地咧，暂时修订为咧未决定用途。地带等等咁啊，会系再做一啲嘅房屋布局嘅设计啦，楼宇高度啊、密度等等嘅检视啦，咁啊，2024年底咧系交俾环保署署长考虑嘅咁。去到寻日咧，就城规会咧有首场嘅公听会啦，咁啊，当中有唔同人士咧都表达咗一啲嘅意见，反对嘅意见占比较多嘅，话十名出席嘅人士申述意见啦，有成9名都系反对收地建屋方案嘅，咁亦都有唔少咧系同高尔夫球会一啲相关嘅人士嚟嘅。喺发言时间方面咧，一啲反对嘅意见咧都占咗超过一半嘅咁。当中咧，寻日都有人系支持系收地建屋嘅咁。想请一位嘉宾嚟同我哋倾下，佢寻日都有出席到申述会咁，就有规划处前处长林家勤，早晨。 系早晨， 早晨，早晨，林家勤，可唔可以讲下你寻日都有出席个申述会啦？你自己嘅关注点系点？又点睇寻日申述会提到嘅各方面正反嘅意见咧？又 我自己嗰个关注点咧，就都系一个土地用途嘅一个平衡。我哋知道咧，就其实喺都相当多年前咧，就政府都对好多一啲私人土地契约咧，嘅土地咧就做咗啲检讨嘅。咁咧就当然啦，其中我相信即系粉岭球会嘅呢块土地咧，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土地。咁就亦都因为我哋嗰个用地紧绌啦，嗰个房屋嘅整体供应咧都系相当紧张啦。咁咧就政府咧就想睇一睇，即系系咪喺呢度咧可以攞翻一部分土地出嚟，即系起楼咧咁样。咁就到最后就亦都大家记得，即系一个当时俗称啊觅地小组嘅嗰个建议啦，咁亦都系佢睇咗好多。好多嘅民意啊，即係做好多研究等等咧，都建議政府咧就可以考慮咧，就將呢、這個高爾夫球場嘅一部分咧，即係其實粉錦路以東嘅一部分咧，就可以考慮咧就攞出嚟起樓嘅。咁咧就政府啊做咗一個研究啦，咁樣咁咧就最後建議咧就係即係攞呢塊呢個高爾夫球場东边啊，粉锦路东边嘅一片嘅土地咧，就收回，然之后咧就呢度嘅北边咧就要嚟起楼，咁咧就初步咧就可以有即系大概12,000个单位左右咁样。嗱，咁我谂就呢个系一个土地用途嘅平衡嘅问题啊。咁就嗱，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咧，譬如整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咧个占地大概170公顷嘅，咁就粉锦路以东嘅地方，政府谂住收回嘅咧，就系32公顷，即系大概咧就1.6个围院啊，2个围院都未到。咁喺呢32公顷里边咧，就有10公顷啦，即系9.几公顷，接近10公顷咧，就政府咧就建议咧就可以为咧就起公营房屋嘅。咁呢度大概即系半个围院左右啦。咁就然之後剩翻嚟嘅23公顷咧，就一個保育嘅，就是、一個保育嘅用途。咁裏面咧就亦都有啲高爾夫球洞嘅，即係將來點樣用咧，由呢個交俾康文署啦。 咁咧就32公頃，即係一個圍院多啲啦。嗱，即係大概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咁樣嘅比例。咁就呢一個地方咧，即係呢32公頃嘅地方，特別係咧，即係諗住建屋嗰個大概10公頃嘅地方咧，就其實就位於呢32公頃咧嘅最北端嘅。咁其實佢咧就係、是、比較，即係其實咧就係、是、同呢個粉嶺上水新市鎮咧就隔咗一個粉錦公路。其實咧就你有個行人天橋過咗去嗰個之後咧，就你會入咗彩蒲苑、彩園村嗰個地方，跟住再行咧，就會去到呢、這個上水站嘅東鐵個上水站。咁就政府就而家個造圖咧，就係將呢個32公頃嘅呢個地方咧，就作為一個粉嶺上水嘅一個擴展部分，咁樣嚟造圖。咁嗰張圖咧就係、土地用途咧嗰、那個佈局就相比較簡單嘅。北邊咧即係話大概10公頃以嚟發展的地方咧，就將佢劃為咧呢個住宅甲類嘅用地。咁佢亦都嗰、那個用地嘅嗰、那個嘅意向咧都好清楚，就係話咧要嚟進行咧呢、這個即係、就是、高密度。呢、這個高密度嘅公共房屋嘅發展，咁就然之後咧就餘下個部分咧，就係、是、要嚟做一個保育康樂嘅用途，咁係比較咁樣簡單。 OK， 咁就即係呢個大概就係個背景啦。咁就我俾咗個意見啦，即係喺呢個因為當呢、這個呢張圖咧，呢個分嘅計劃大綱圖刊憲嘅時候咧，咁我就俾咗個意見，我就支持即係呢一個呢、這個圖裏邊嘅土地用途建議啦。大概背景就係咁樣。 OK， 但我想講你嘅支持嘅原因之前咧，我都想講下，因為而家咧，譬如高爾夫球方會方面咧，佢哋有唔同嘅意見嘅，例如佢話佢哋都認同住屋問題要解決嘅，但係咧就話收地會令到高球場失去咗8個嘅球洞，唔再符合國際比賽18個球洞嘅標準啦。咁啊，等同失去咗一個球場，亦都話影響到本地同國際賽事嘅舉行，亦都話若果球場任何設施或者地方受到影響咧，大型賽事要移師嘅其他地方啦，削弱本港嘅國際地位同埋競爭力啦。再講到呢一啲嘅點啊，例如就係話本身呢一啲嘅大型國際賽事嘅比賽啦，能夠展示香港嘅軟實力啦，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啦，同世界各地嘅政商界聯繫啦，個影響佢都講得出嚟嘅。你同唔同意呢啲説法咧？或者嗰、那個呢啲咁嘅影響，你覺得點睇咧？ 就第一咧，我就對高爾夫球運動咧就冇乜特別嘅偏見嘅。我亦都好尊重所有嘅運動項目，特別咧，我亦都好尊重咧，即係所有嘅運動員，因為實際上無論你從事邊個運動咧，就嗰個運動員咧，即係都要付出好大嘅努力嘅。咁而粉嶺高爾夫球會咧，亦都無可否認咧，就第一佢係將嗰個地方咧係管理得好好嘅。咁啊，第二咧就亦都係做咗大量嘅即係高爾夫球運動嘅訓練嘅工作。咁我覺得呢啲嘅呢啲嘅努力咧係值得我哋係肯定嘅。嗱，咁高爾夫球會琴日裏邊我其中一個嘅意見咧就係話，即係佢哋一路採取嗰個做法咧，或者嗰、那個可以咁講咧，嗰、那個佢哋嘅策略咧就係、是。即、就、係、是、一個即係寸土不讓嘅策略，即、就、係、是、總之一定唔喐得噶啦，基本上啊，全國一定係要咁樣嘅。咁我就覺得即係、就是、其實呢、這個呢樣嘢，第一就嗰、那個即係、就是、私人呢、這個康樂會所嘅一個嘅檢討，其實都講咗好耐噶啦。咁第二咧就亦都係提出咗，即、就、係、是、政府提出咗會考慮即係收回部分。同埋咧，就用部分咧嚟做呢、這、一個公共房屋嘅發展嘅。 OK， 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其實我唔知道中間點樣啦。其實我覺得係咪應該可以有啲更加好嘅喺過去嗰幾年咧，即係有啲更加好嘅即係協調，即係商量咧咁樣。咁咧就喺球會嘅講法，或者甚至好多嘅。即係嘅佢嘅一啲嘅宣傳嘅資料咧，即係都講到啊咁嘅時候咧，就咁靚嘅地方就即係點解要拆咗球會咧？咁我喺 琴日嗰個發言嗰度咧，我覺得呢個有少少講得比較，即係講得比較極端。 嗯、但問題係，即係你收一笪地，係咪即係要揾地起樓啦？係咪即係佢哋嘅 point？ 其中一個點就係揾地起樓，係咪一定要用呢一個高爾夫球場嘅九公頃嘅地啊？係咪一定有呢個必要性，冇其他嘅取代咧？同埋頭先講到話，如果起樓同個競爭力係咪真係有個對立面呢？如果起樓用咗呢笪地，係咪會影響到高爾夫球場嗰、那個即係一啲地方而削弱到本港嘅國際地位同競爭力咧？你覺得呢啲點成唔成立咧？ 我唔知道點樣評論啊。 嗯。 因為佢哋一開頭，正如我喺嗰、那個我喺嗰度都問佢哋啦。一方面，佢哋就用咗好多嘅資源去睇政府嘅報告，就裏邊即係當然即係佢揾咗好多佢哋認為不足嘅地方，咁咧就去即係拗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佢哋嘅選擇嘅一個策略。咁其實另外我都問佢，咁咁多過去咁多年咧，佢哋都有冇研究過？如果真係政府要收回呢啲呢個土地嘅，特別係用九公頃嘅土地係要嚟起樓嘅，佢哋仲可以點樣做？有啲乜嘢做法係可以繼續咧維持佢嗰、那個一啲嘅比較重要賽事嘅做法咧？有冇做過呢個研究咧？咁佢哋冇答我。有機會嘅時候咧，你可以問一問佢。 OK。 咁我自己睇咧就係即係一路講咧就係、是、其實我都係琴日聽到啦嚇，咁、就佢哋認為好多嗰、那個即係而家政府收回嘅呢一個部分咧，喺呢個大型嘅賽事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咧就嗱第一就首先咧呢、這個 Hong Kong Open 呢個大型嘅賽事咧，其實咧係喺粉錦路嘅西邊嘅，即係話政府不會收回嘅嗰個高爾夫球場嗰部分嘅。 嗯 啊，咁咧就呢邊政府收回嗰啲咧，俾我睇到嘅就係佢哋要用好多地方咧，譬如話要嚟泊車，啊就甚至咧，即係而家佢有一個，即係政府諗住要嚟起樓嗰部分咧，即係個九公頃，其實裏邊咧有一個好大嘅露天停車場，一個硬地停車場嚟嘅，嗰度可以泊到成300多架車嘅。啊，咁佢話咧，嗰個都泊車都唔夠嘅，如果真係好多嚟大型嘅賽事嘅時候，好多車嚟咧，佢哋咧要引導啲車咧就泊到落去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而家收回嘅土地啦，嘅高爾夫球場咧嘅甚至落到去好南邊咧，即係嗰啲地方咧先至泊到車㗎。甚至講到咧， okay. 可能有千幾架車，亦都佢有啲比例，佢舉例咧就喺新加坡有啲泊車嘅地方咧，即係嘅車輛嘅數量咧有成2500部咁樣。咁當亦都話即係有啲大型嘅機。即係一啲嘅機械要入去啦，譬如話可能有啲臨時嘅洗手間，即係可能要即係要提供啊，等等等等。咁我聽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即係其實係咪呢啲都係可以有一啲技術嘅辦法，即係解決嘅咧？嗱，咁餘下嘅即係嘅土地啊，即係170公頃收咗30公頃之後，都仲有大概140公頃啦。咁我嘅了解就係、是。佢哋要嚟做 Hong Kong Open 嘅地方咧，即係琴日咧，即係規劃專員咧都解釋咗啊，高爾夫球會亦都解釋咗，就其實咧係用嗰餘下嘅140公頃咧嘅北邊，大概咧係70公頃左右嘅地方咧，就係、是、進行呢個高爾夫球呢個比賽。 嗯， 咁南邊咧就仲有70公頃咧，其實咧就唔需要用嘅。 OK， 嗱咁嗰個問題咧就係、是、過去咁多年。有冇一個研究，有冇個考慮 ？OK， 即係話點樣樣係用好嗰個地方，係令到即使俾政府收回呢32公頃嘅時候咧、都能夠做得到咧咁樣。 OK， 咁當然我就絕對同意咧，就是、高爾夫球嘅運動對香港係重要，都因為亦都有好多人中意打高爾夫球，喺、國際上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咧，即係都好受注目嘅一個運動。我哋能夠舉行咧，我都係非常期待嘅。 明白嗱，另一近 來我哋會如果純粹用個土地資源嗰個角度嚟講嘅時候咧，我都有個懷疑咧，係咪真係完全不能夠即係進行咧，係咪已經完全冇呢個土地嘅空間？我哋做一啲調整，係去令到呢樣嘢繼續可以發生咧，而係咧即係只能夠咧原狀咧100%維持原狀一個咁樣嘅 即係一個咁嘅做法咧。 明白。 咁我自己特別琴日聽完咧，我都係有少少。即係未有理解嘅。 明白。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係關鍵，究竟係咪一定用呢笪地去應付而家房屋唔夠嗰個問題咧？ 你呢個問題咧就好有趣嘅。 嗯。 以我自己工作經驗咧，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揾地去起樓咧。 嗯哼。 有啲受到我哋呢個覓地建議嘅人咧，通常都會第一個問題嘅，你唔一定要喺我呢邊起㗎，有冇第二啲嘅可能性㗎？你去嗰度啦，去嗰度啦，去嗰度啦咁。嗱，呢個問題咧，好老實講咧，我都遇到咧，都不下一百次。 嗯。 啊，咁我自己又會覺得咧，嗱，當我哋去睇呢個嘅問題嘅時候咧，如果特別係喺呢一件事咧，呢個地盤咧，係好緊要咧，就係、是、我哋係講緊除咗係嗱起樓，除咗係嗰個地之外咧，仲有呢塊地佢嗰個位置啦。咁啊，佢係比較接近我哋現有嘅呢個上水嘅新市鎮啊，咁佢附近咧都已經好多好多設施啦，啊，譬如亦都鄰比鄰咧呢個北區醫院，亦都咧比鄰住咧一啲現有嘅公共屋邨啊，譬如青河邨啊咁樣啊，咁佢已經附近咧有一個社區啦，啊，咁佢係呢個社區延伸嘅部分，咁好多咧喺嗰個發展嘅過程嗰度咧，好多現有嘅社區設施咧，大家係可以互相。即係配合嘅，啊，亦都有啲而家社區欠缺嘅設施，可以喺呢度喺呢個發展嘅過程嗰度咧，就提供翻咧，就可以咧達到一個咧即係協同嘅即係效應。呢個第一個考慮。咁第二個考慮咧就係嗰個時間啦，即係呢塊地咧係一個政府嘅土地，政府租咗出去俾高爾夫球會用咗相當多年啦。咁而家政府收回，咁基本上咧我哋就唔需要去再用其他嘅走呢個所謂。徵地啦，同埋甚至一啲拆遷嘅一啲嘅過程，所以佢咧喺政府嗰個房屋供應嘅時間表咧，佢、okay. 相對地咧可以咧比較快一啲咧就動工嘅。 明白 啊，咁所以咧，即係當我哋講一個，即係如果以問我自己嘅時候咧，我個第一我就會講咧，就我嘅了解咧，就能夠符合到政府希望達至嘅發展時間表咧。而又有個咁嘅規模咧，我覺得咧就冇啦。 明白。 第二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揾到有啊，喺我哋而家咁短缺啦，喂，我哋咪應該幾多12000個單位出嚟啊，令到我哋供應咧有24000個啊，係嘛？而唔係咧，即係一個簡單嘅替代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呢個嘅講法啊，即係通常都會話咁，你去第二度啦，我總之你唔好搞我呢邊啦。 Okay. 我就呢邊就我就係係咁，我就係咁噶啦。咁樣咁嗱，呢個説法咧，喺我工作經驗裏邊咧，我成日都聽到嘅。 明白。 但係我從一個即係一個整體嘅一個社會嘅一個嘅利益嗰度嚟睇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未必能夠咧，即係接受呢啲咁樣嘅睇法。 OK， 因為香港高爾夫球會會長阿郭永亮咧提到一點就係、是、即係高球場起屋咧，好似係咪已經變成一個你死我活嘅議題咧？咁所以頭先就問係咪一定依笪地咁？嗱，另外一個問題都想問咧，就係、是、因為 我琴日都講到啦，即係我就話，即係當你採取咗一個寸土不讓嘅立場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在他們的眼中就變成一個你死我活的一個議題咯。但如果你說從一個我好像剛才給大家一個意見，大家一知道大家170公頃的地、okay. 政府建議拿回32公頃，32公頃裡面只是大概少於10公頃以為起樓、餘下的20多公頃政府都說還是可以配合高爾夫球場的運作的、如果在那個起樓嗰十公頃裏面佢有啲公共設施嘅， okay. 如果你係有啲搞大活動嘅時候，有啲乜嘢需要，係嘛？即係政府都可以咧配合，甚至政府都講，我哋有一個建一個公共嘅一個停車場，裏面咧嗰個 capacity 可以停到咧，即係300多架汽車嘅。啊，呢啲咧係可以幫到佢哋用嘅啦。政府提出咗呢啲咁樣嘅建議，我相信喺呢個建屋嘅規劃呢個過程嚟講咧，就並冇將呢樣嘢當係一個咧。即係一個你死我活嘅一個嘅選項， 明白。 但係當高爾夫球會認為寸土不能讓我一讓一寸土著咧，我就想高爾夫球場咧死咗啦咁。 嗱，林家勤即係得翻一分鐘，我真係好想問翻，因為有議員都提到係咪可以睇翻成個北部都會區嘅整體規劃先至去諗呢笪地係咪仲係起屋咧咁？呢、個點？ 呢啲又係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呢啲又攞嚟講啊，因為你話時間咧就唔夠啦嚇，即係又係咁樣啦。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就好多咧，其實都要走好長嘅 好長嘅路嘅過程嘅，亦都需要走曬呢啲咁樣嘅環評啊，呢、這個改劃啊等等，亦都好多北部都會區裏邊每一塊地可以咁講咧，差唔多都牽涉到徵地，牽涉到要清除一啲咧現有可能一啲咁。嘅居民、一啲中地嘅作業，所以完全咧係唔會係一個容易嘅過程嚟。 明白，即係所以有時間啊，徵地都要唔同嘅程序。同阿凌家勤傾到呢度，凌家勤係規劃署前署長，我哋都有邀請過咧高爾夫球會接受訪問嘅，不過今朝早咧佢就話未能夠安排。你哋係點睇有關於高爾夫球場部分嘅用地起樓呢一個嘅計劃？而家有唔同嘅意見考慮到，譬如高爾夫球場方面嘅立場，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荃湾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在一架汽车上检获毒品，车上两人被捕。新界南总区冲锋队人员凌晨2:多在柴湾各街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发现一架汽车形迹可疑。接查後，在39歲男乘客身上檢獲少量霹靂可卡因，同埋喺車內檢獲大約1.4克懷疑霹靂可卡因，市值大約2400元。呢名男子同32歲女司機涉嫌藏毒被捕，正被扣留調查。巴基斯坦石油部長馬利克表示，巴基斯坦以人民幣支付首批政府間進口的俄羅斯原油，但他未有透露定價或巴基斯坦獲得的折扣等商業細節。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在今年4月達成有關協議。馬利克說，今次採購是巴基斯坦和俄羅斯的第一個政府間交易，採購量是10萬噸原油，其中4.5萬噸在星期一運抵卡拉奇，其余正在運輸途中。有報道指，巴基斯坦正面臨嚴重國際收支危機，有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情況。從俄羅斯採購折扣原油可以為巴基斯坦帶來喘息的機會，而巴基斯坦的採購亦為受西方制裁的俄羅斯在對印度和中國銷售石油之外，提供一個新的能源出口市場。中國駐南韓大使邢海明日前和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魁李在明會面時，指賭中國會輸的人會後悔的言論引發的外交風波持續。南韓外長朴振在出席國會民政會時，批評邢海明的言論十分不恰當，違背了規定外交使節肩負增進友好關係使命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對於有人提出將邢海明列為不受歡迎的人，將他驅逐出境，朴振表示外交部已經明確警告，所有的後果都需要由中國大使本人承擔。南韓總統辦公室有官員就指，大使應該在國與國之間發揮好橋梁作用，如果作用發揮不當，可能會損害兩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外交部日前表示，當前中韓關係面臨困難和挑戰，責任不在中方，又指邢海明和韓方各界人士接觸交流是職責所在，目的是增進理解、促進合作、維護和推動中韓關係發展。日經平均指數報32760點，升326點。港金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9.49美元，賣出1960.1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4，日元139.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36，人民幣7.148，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77，歐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

一啲嘅家庭醫生嘅情況，佢就話全港有幾百名嘅家庭醫生咧係接受過精神健康嘅相關培訓，只要同康健中心合作啦、分工啦，同埋網絡上面咧做得好咧，可以發揮好大作用嘅咁。都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家庭醫生咧，如果喺支援精神健康方面咧嗰個嘅角色係點啊？有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系早晨啊，大家好。 你好啊，林永和医生，点睇啊李夏欣副局长个讲法？即系除咗精神科医生，其实家庭医生啦、社工啦，都可以喺精神健康方面服务提供支援嘅。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或者嗰个支援嘅程度去到点咧？又 系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喺唔同嘅岗位咧，各个专业人士咧都可以出一分力啦吓。咁而如果家庭医生咧，就因为我哋喺社区嘅前线啦，咁可以话如果系第日嗰、那个。康健中心嗰個網絡咧建立得好咧，我哋可以並肩作戰啦。譬如佢哋可能有啲個案揾到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幫手啦。咁又或者其實我哋都好多時係直接有啲市民嚟揾我哋嘅，咁我哋都亦都可以或者善用個網絡去，譬如轉介俾唔同嘅專業人士去跟進去治療啦。咁亦都家庭醫生其實本身佢嗰、那個。培訓咧，咁其實都係好全面嘅。咁啊，即係亦都我哋見嘅問題咧，林林種種咧。咁其實有即係身體問題啦、心理問題啦、一啲社交啊，或者係一啲習慣上嘅一啲不良嘅，譬如話酗酒啊、濫藥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會涉獵到啦嚇。咁我諗喺嗰個及早發現。同埋即係如果係一啲合適嘅情況，我哋提供一啲治療，咁同埋係評估翻嗰個風險，譬如自殺啊、暴力啊，或者一啲危險嘅情況咧，我哋作出合適嘅轉介，咁同其他嘅專業人士一個團隊嘅協作咧，咁我諗我哋係即係呢方面係可以發揮到個角色嘅。咁而如果你話一個稱職嘅家庭醫生咧，譬如我哋。好多時睇到啲病人嚟咧，咁其實佢哋可能係一啲身體嘅問題啦，譬如可能頭痛啊、胃痛啊，即係好攰啊咁樣咧。咁其實你哋如果問到咧，咁其實我哋都可能問到佢係譬如瞓得好冇啊，或者直接問佢啊，其實近來心情點啊，有冇咩煩惱啊，或者係壓力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咧。咁其實市民可以講出一個情緒困擾啦嚇，咁我哋進而就作出一啲評估咁樣咯。 Okay. 即係所以我想知道。究竟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醫生都合資格做到這一類的評估啊，或者剛才講到說轉介啊等等的呢，還是都要接受一些特定的培訓，是不是即有一些相當資歷是做到這個工作的家庭醫生是不多的呢？ 咁其實我哋本身嘅工作係需要咁樣嘅，咁一個稱職嘅家庭醫生係需要涉獵各方面，頭先我所講嘅。咁至於即係現時嘅家庭醫生，當然有唔同嘅資歷啊、經驗啦。譬如有啲醫生係即係可能唔係好喜歡睇一啲咁嘅情緒問題，因為嗰個心理負擔都大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咧，我所知咧都有幾百個醫生咧喺即係過去呢廿年嚟咧，我哋其實都同好多精神科嘅醫生咧一齊協作咧，咁譬如有一啲短期同埋長期嘅課程咧，咁好多醫生其實家庭醫生咧都好有心，因為實際上我哋有個需要，譬如病人就算係突然間重病或者癌症啊，咁佢都有一啲情緒困擾，我哋都希望可以幫到市民，咁亦都有好多喺社區度我哋睇到個。病人咧係有一啲情緒病啊嘅初期，咁、 okay. 我哋其實都可以作出一啲配套咯。 日後如果家庭醫生多咗一啲呢一類嘅角色，尤其是可能處理一啲輕度一啲啦嘅精神需要嘅人士啦，你覺得喺個培訓上面要再點樣做多啲咧？ 咁嗱，我諗大家就即係。都睇翻個人嘅情況啦，咁其實都有一啲已經受咗訓嘅咧，咁其實可能做一啲跟進啦，同埋睇下而家個問題，譬如話，即係我哋係集中係一啲比較重症啲，譬如話思覺失調或者係即係點樣睇翻佢嗰個可能嗰個風險嗰個評估上嘅，咁我哋作出一啲可能同其他專業咧一齊去探討翻點樣去可以令到我哋發揮得更加好咯。咁至於即係我諗都係有心啦，即係如果參加嘅醫生，咁另外就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有一啲培訓嘅，咁當然理想啦。咁我哋按個人嗰個情況咧，去提供一啲合適嘅配套咯。 即係覺得唔使硬性培訓咗先可以係做一啲支援呢啲精神健康，或者甚至係醫或者開藥俾啲精神有需要嘅人士嘅家庭醫生，使唔使咁？ 如果係過往咧係一啲社區精神醫學文憑嘅一啲醫生咧，咁其實佢哋都受過一定程度嘅培訓啦。咁亦都有一啲過往一啲短 期的課程，例如中文大學的健康潛水中心的課程其實都很好的，他們做得、 okay. 可以變成按個人的背景再作出一些協調、 但以你接觸譬如或者你聽、一些家庭醫生多不多精神病患者或者有需要的人士來求診呢？尤其是現在譬如公立醫院的系統是有分流的嘛，即是有緊急、跟住有些就是穩定、我見穩定嗰條隊咧，都話其實都排成年嘅有啲情況，會唔會有呢一啲嘅病人可能都要排好耐，所以就去家庭醫生嗰度求診，有冇咁樣？ 其實坦白講，我哋即係每日都做好多呢啲工作嘅，只不過我哋唔會攞出嚟講咯。咁其實好多人都有情緒困擾嘅問題，咁有啲就係等緊咁我哋就政府嘅治療嘅時候咧，中間可能我哋都有一啲工作我哋做咗啦，咁亦都可能有啲情況係即係佢係即係一啲身體唔舒服嘅啫，或者係唔敢講俾其他人聽，但係我哋藉住我哋同佢相熟嘅關係咧，了解到，咁啊進而去或者叫佢快啲去睇醫生啊，或者甚至話我哋喺度即時都可以開藥啊，或者有一啲輔導嘅工作啊咁樣。咁我諗大家都出一分力啦，因為呢個問題其實好多時都係隱蔽咗，咁實際嘅問題係大過我哋想象多好多嘅。 嗯，你覺得家庭醫生其實最適宜係處理邊一啲程度嘅精神病患者診症啦？又或者同唔同意喺診所度係直情係開埋一啲嘅精神科嘅藥物俾一啲有需要嘅病人？ 咁我諗就要同精神科醫生咧一個配套一個協調啦。譬如如果我哋覺得有啲診斷上有啲疑難，或者係處理上，我哋都係按即係覺得自己嗰、那個信心啊，或者個能力，如果即係自己都唔放心嘅，咁有一啲支援嘅，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咁但係一般譬如話焦慮症啊、情緒病啊，或者一啲壓力上，我哋提供一啲輔導啊、心理上嘅一啲改善佢一啲負面思想啊，同埋睡眠嘅習慣啊、呼吸啊、點樣放鬆啊，或者係開一啲血清素嘅藥物啊等等，去呢類嘅情況咧，一啲中度嘅譬如情緒病或者輕度嘅，咁呢啲我哋病向淺中醫咧，其實我覺得一般嘅家庭醫生只要受訓後就冇問題。至於一啲躁鬱症啊或者一啲思慾失調咧，就我覺得一般就有一啲額外嘅培訓咧，家庭醫生會有信心啲。 即过往有啲意见就係话精神科医生人手唔够啦，所以可能几分钟先见一个嘅病人。如果日后家庭医生可能担当咗一啲角色嘅时候，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情况呢？定係可以舒缓到，未必会再出现呢啲情况呢？ 咁時間係一個困難嘅，即係即使你幾有能力都咁我諗即係點都係多一啲醫護人員去幫手嘅，咁同埋我哋係即係喺前線度可以做到一啲分流啊，或者係即係大家可能睇到一啲係輕症嘅時候可以轉介翻，而我哋一啲重症我哋處理得唔好嘅，我哋可以有一個快嘅渠道，咁啊善用個資源，大家去合作得好啲咧，我希望就可以將個問題可以有效咁控制咯。 現時醫管局咧就精神科專科門診有一個嘅公私營協作計劃，其實安排一啲病情穩定嘅病人啦，去到私家診所嗰度求醫嘅咁。你自己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個計劃點啦？而家行咗一段時間，那個有冇需要擴大成個規模啦？你自己睇法點咧？ 即係暫時佢就唔係話咁多區都有嘅，譬如我自己個區都冇嘅嚇，咁啊亦都佢哋係一啲比較穩定嘅一啲情緒啊、焦慮啊嗰啲比較輕微啲嘅症咧先轉出嚟。咁當然佢哋個餅太大啦，咁轉得幾多得幾多。咁最初嘅一啲輕微、最穩定嗰啲就轉介出嚟。咁呢個一個好嘅開始啦。咁但係嗰個程度上仲要即係快馬加鞭先至做得到咯。 OK， 林永和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啱啱傾過咧，就係家庭醫生林永和有關於精神健康嘅支援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日本方面啊，之前都傾過，就打算喺今年啊春夏交季起咧，就係排放福島第一核電站嘅一啲核廢水入到去海入邊嘅咁。政府方面，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早前就話唔排除咧係會將一啲高風險嘅縣咧禁止入口嘅食品種類咧擴展去到包括埋水產啦，涵蓋嘅地方咧亦都可能會增加啦。抽查嘅一啲輻射種類咧都會擴大等等嘅，即係希望可以盡量係加強一啲嘅安全啦、保險啦等等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有香港核學會主席陸炳林博士，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早晨，陸炳林博士，同唔同意政府呢個暫時嘅做法咧？即係話如果日本係排呢一啲核廢水嘅時候，禁止福島沿岸一帶沿岸嘅一啲最高風險縣份嘅水產進口啊等等啦，咁點睇嗰個嘅食品進口管制有冇呢個需要咧？ 我諗從一個市民健康或者一個政府一個負責任政府嘅方向去處理咧，我諗都係適當嘅，因為始終都你未知道佢放出嚟之後對嗰個生態嘅影響係幾多，咁作出一啲即係防護性嘅一啲嘅措施，我諗都係適當嘅。咁當然啦，就我喺三月中嘅時候，其實我都去過福島嘅，即係做福島核電站度即係作為一個技術嘅交流啦。咁我見到咧，就福島本身即係處理嗰、那個decontamination 咧，即係成個島即係清理嗰、那個輻射咧。咁已經做得好好嘅，咁啊佢基本上佢而家喺福島縣入邊大部分嘅地方嘅我哋所謂嘅本底輻射咧係低過香港嘅，咁啊除咗係接近嗰個福島核電站咧，咁咧就係比較即係非常之嚴重啦。咁當然嚇，咁啊佢哋嗰邊咧，我哋都睇到咧，佢哋喺譬如啲魚類啦，咁佢一上魚市場咧，咁佢哋就即刻咧都喺魚市場嗰邊咧都有個實驗室咧，就會抽樣咧就將一啲魚類抽樣咧就檢查啦，咁然後咧。就喺福島縣政府嗰邊咧，佢又另外再有一個比較大型啲嘅檢測中心，咁啊去即係我見到佢哋請咗好多嗰啲退休人士咧，咁啊喺度係咁樣切啲肉啊、切啲瓜啊、切啲魚啊咁樣，咁啊擺落去嗰個 gamma spectrometer 嗰度咧，就做嗰、那個做嗰、那個即係輻射嘅分析咁樣，咁就我見到佢哋咧都盡咗好大嘅努力咧，就係、是、維持佢哋嗰個食物嘅安全同埋個聲譽嘅。 即係一啲嘅檢測方面啦，就係睇到一啲喺食品方面點樣係保障啦。但係我想知，因為日本方面咧有一個叫做嗰啲核廢水咧會經過叫做多核種除去處理系統嗰個嘅處理，咁就除咗話大部分嘅一啲放射性物質啦，得翻一種叫氚就未能夠處理嘅。你嗰次去嘅時候有冇睇到或者了解到成個系統係點樣？ 嗰次我哋去嘅時候咧，就有睇到嘅，亦都有嘗試了解嘅。咁係當時咧，我哋去參觀嘅時候喺三月中咧，佢咧就應該有一條地下嘅引水道咧，或者地下嘅水管咧，就將一啲處理過嘅水咧，就由嗰個水缸度咧，就係、是、排出去海比較外出少少嘅。咁當時咧就仲未起好嘅。咁我哋都亦都參觀過佢嗰、那個佢哋嘅簡寫叫 ALPS 嘅過濾系統啦，咁當時當佢哋拎嗰個過濾其中一個過濾器出嚟嘅時候咧，咁嗰個輻射量都係好高，咁我帶咗個 Geiger counter 即係嗰個 dose meter 啦，咁都係響嘅嚇，咁就咁佢嗰個系統咧就可以咧過濾咧62種嘅有放射性嘅物質啦。咁唯一穿咧就係過濾唔到嘅，咁但係咧所有嘅過濾系統你都知啦，都唔係百分百嘅啦。咁喺實驗室裏面即係做得好好嘅時候咧，究竟出到去大規模咁即係排放嘅時候，會唔會都係咁好咧？咁我諗都可能都要即係呢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咧，或者一啲國際嘅組織咧，去做一啲嘅監察咧，咁我哋先至可以即係有咗數據咧，我哋先可以做決定嘅。咁未有數據之前咧。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咧，咁我覺得都係無可厚非，係即係做一啲預防性嘅措施，咁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咧真係有即係污染嘅食物嚟到香港嘅機會應該低嘅，因為佢哋本身嗰類即係福島政府縣政府啦，咁佢哋都即係見到佢哋即係保即係為咗防止一啲嘅輻射嘅食物流出去即係其他地方咧，即係就算日本本土啦，咁佢哋都係做咗好多好多嘅測試嘅。咁我見到佢嗰個檢測中心嗰啲 gamma spectrometer 就十幾廿部咁樣擺曬喺度去做檢測咁樣， okay. 每一日都係做大量嘅檢測。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真係有危險嘅食物嚟到香港嘅機會係咁，但係作為一個即係我哋即係唔可能淨係依賴日本政府或者福島縣政府去處理曬所有嘅食物安全，咁我哋當然香港即係應該喺程度上都係要作出一啲嘅回應嘅。咁我覺得就都係睇翻呢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即係放咗污水之後嗰個報告係點樣啦。咁我哋之後再可以再修訂嘅。咁但係我相信就市民就唔使擔心嘅，因為即係所有輻射嘅食物咧，應該都係喺 福島，因為咧佢除咗喺福島自己檢查之外咧，佢另外再將啲樣板咧送到去東京，有一個即係專係做呢啲輻射檢測嘅中心又去做嘅。咁佢見到佢做嗰、那個即係檢測都係非常之大量嘅嚇。咁亦都用咗好多退休人士，做咗好多呢啲工作嘅機會咁樣啦嚇。咁我亦都見到譬如農產品啦。因為咧當時咧福島核事故之後咧，咁佢哋福島有好多好大片嘅土地都受到嗰個息啊137嘅影響啦，咁樣咁佢哋咧就將即係嗰個面頭嘅泥土咧就除走啦，跟住咧再翻土，咁啊將嗰啲息咧就盡量轉落去嗰個比較深層嘅泥土上高啦，跟住咧就落好多鈉啊potassium。咁因為咧，息嗰、那個即係傳播嗰、那個，即係走入人體或者走入生物嗰、那個即係個方法咧，同嗰個鈉咧 ，potassium 咧係好相似嘅。咁所以咧，佢就喺嗰啲泥土度落咗比較大，即係高劑量嘅鈉做一個嘅肥料，咁亦減少嗰、那個息係被植物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即係嗰啲農產品嘅吸收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又即係即係香港市民唔需要太擔心嘅。 嗱講咗好多即係當地點樣係即係做一啲保險嘅工作啦，但我都想問啦，即係我見話呢一個系統咧叫多核種除去處理系統咧，頭先都話啦，過濾咗60幾種嘅不同嘅放射性元素啦，但我見你之前所講過濾咗60幾種，但係真係監察到係得7種嘅喎，點樣確保其他呢啲放射性或者係隔曬係過濾曬，淨係得穿係稀釋咗？而是安全的呢？ 嗱，我其實喺當時我都有提出呢個問題嘅，我話即係會唔會，因為佢當時點解佢答我點解淨係監察七種咧？咁當然個七種比較係主要啦。咁其他嗰五廿幾種咧，佢就話喺佢哋嘅實驗嘅裏邊咧，就都冇乜點樣發現到有呢啲咁嘅物質就係存在咁樣。咁但係當時我都話啊，如果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有提出意見，我話你真係如果你真係要放嘅話咧，或者你做任何嘅嘢咧，我諗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機構，我覺得都需要即係起碼你都開頭嘅時候都做埋嗰五廿幾種啦。咁雖然有個時間可能會長啲，咁但係我諗我覺得都係作為即係應該因為始終你喺小規模實驗室裏面做咁當然同你真係大量嘅做係即係可能會有啲距離啦。咁變咗個你開始真係要排放嘅時候，我都提議過啊，你會唔會做埋嗰做曬嗰62種咧咁樣嚇？咁所以變咗我哋都係即係我自己都有即係提出呢個問題嘅。 我想問一個最後一個問題，就係話我見話果汁就唔喺今次禁令入面嘅，咁政府就話如果係一啲水果表面受到污染嘅話咧，用嚟榨汁咧，過程之中外皮會移除啦，就算唔移除咧，啲汁亦都會係稀釋咗之後咧，濃度會大幅減低，係咪安全嘅咁係？ 嗱，果汁基本上咧我喺福島都食咗好多士多啤梨，因為都係真係幾平。咁咧就即係基本上而家我但當然我自己戴嗰個 dose meter 就未必係一個最敏感嘅測試去測試，即係嗰啲植物啊，或者嗰啲生果啊，或者農產品咧有冇即係有冇輻射啦咁但係起碼我個標咧就即係度唔到啦。咁亦都見好當地市政府咧做咗好大量嘅檢測啦。咁同埋咧樹主咧就係而家即係福島咧，再冇即係佢除咗係水流過嗰個堆芯，即係破壞咗個堆芯咁然後嗰啲水會有呢個放射性流出大海之外咧，咁基本上咧喺福島其他嘅地方咧，我哋所講嘅background radiation 啊，嗰個本地輻射都係非常低， okay. 低過香港嘅其實，咁基本上亦都唔會有我哋所謂嘅即係空氣中有嗰個色啊，因為最主要就係即係。佢污染就係色啦嚇嚇，咁就係亦都唔會有嗰、那個喺空氣中嘅色嘅分子喺度漂浮，咁所以咧生果會接觸到即係啲放射性嘅物質嘅機會，亦都係即係特別喺表皮接觸到嘅機會都係非常低嘅。咁頭先我都講過啦，咁另外就係福島縣政府咧就用咗一種即係比較高鈉嘅一種嘅肥田料啦，咁令到嗰個色。 嘅吸收咧，即係植物吸收息嗰、那個機會係減少到好多。咁佢哋都做咗好多測試嘅生果啊，或者都見唔到有即係息嘅存在啦、啊、或者係應該咁講話量度唔到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啲果汁即係會有受到污染嘅機會都係非常，都應該係近乎冇啊。咁所以我覺得唔染呢個果汁都係冇問題嘅、啊。因為農產品啊、生果啊嗰啲都米啊，咁嗰啲都係即係。我去咗福島成個禮拜咯，咁食嗰啲嘢都暫時都冇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即係需要咁驚嘅，因為我哋真係去周圍去參觀啊，周圍去睇嘅時候咧，咁嗰個本地輻射真係比係香港為低嘅，咁係香港嘅本地輻射一半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阿陸炳林博士，同你傾到呢度。陆炳林博士咧就系香港核学会主席，讲到今次咧就系话，如果日本排放一啲核废水咧，政府方面啊，香港政府方面都有啲嘅工作嘅会做嘅，包括就系话会即时禁止咧福岛一带沿岸最高风险缘分嘅一啲水产进口，对其他咧有风险缘分嘅水产进口咧，都会实施一啲嘅严厉嘅管制措施嘅。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咧，或者觉得够唔够安全咧？讲下你嘅睇法，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2023年6月13日，律政司申请禁播喻明光归香港案，法官要求厘清答辩人。 城规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建屋举行公听会， 当局建议修例规管电动可移动工具，使用者需年满16岁。 乌克兰称夺回东南部7个村庄，泽连斯基指反攻行动艰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咧嘅发展计划啦。上年5月其实政府公布过嘅，会收翻高球场其中32公顷嘅用地啦。球场以东嘅一幅9.54公顷嘅地咧，就会起12000个嘅公营房屋啦。咁啊，其余嘅60%用地咧就系划作生态公园咁。咁啊，而家就呢一个嘅地带咧就系、是、原本是劃做即係建議劃做一個叫住宅甲類嘅，咁啊就係修訂為一個未決定用途地帶嘅咁。整體嚟講，有關於粉嶺高球場嘅用地起屋，四點睇18423一，有蘇先生嘅早晨。 你好啊， 你好蘇先生，係請講。 你好啊，球會粉嶺球會咧喺60年代咧就只得27個窿嘅啫，但係而家咧就已經有54個窿，就多咗一倍，即係多咗27個窿。咁如果佢講到話打大賽有影響，就一啲都冇影響，因為佢哋每日打大賽咧，只係打18個窿嘅啫。佢哋嘅場地咧，只不過係用新波地同埋伊頓兩個場打啫，從來唔會用到呢個舊波地打嘅。咁而家收嘅舊波地咧，就只不過係好少人打嘅。嗰、那個地方咧，根本上就唔影響高爾夫球場嘅問題嚟嘅。佢而家放大到话咩大赛又会影响，根本上一啲影响都冇，因为佢打大赛从来都冇用到旧波地呢个场嘅，只系打呢个新波地同埋伊顿嘅啫。咁点解要放大到咁犀利咧？咁而家做人又要有一个同情心先得。你以前60年代得27个窿，而家咧就多咗一倍，多咗27个窿。咁而家都仲唔满足嘅，咁就希望球會咧，嗰啲相關人士咧有啲同情心，體諒下啲住屋嘅問題，咁樣咧先至可以即係和諧嘅社會嘅，啱唔啱 ？OK， 好啊，唔該曬蘇生嘅，好，跟住歡迎大家打嚟有關於高爾夫球場嘅即係部分用地啦，係起屋嘅計劃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喺石硖尾站啊，港鐵石硖尾站咧附近嘅大坑西村啦，咁就係60年代。起咧就已經係由呢個平民屋宇公司咧係管理㗎啦，亦都係呢條村咧係香港唯一一條咧係私人營運嘅廉租屋村嘅咁。嗱早前咧就有一啲嘅重建計劃啦，涉及嚟重建之後咧就會起8幢樓啦，咁3000多伙嘅。8幢樓入邊有6幢咧就係由市建局咧。是會以呢個港人首置盤出售啦，咁之前嘅資料係咁講嘅，咁其中2幢咧就係會安置大坑西村嘅原有嘅居民咁，咁而家住緊嗰啲居民咧都有一啲嘅方案咧係平民屋宇方面咧係俾佢哋嘅，譬如有一啲回遷嘅人士啦會。 可以攞到五年嘅租金津貼啦，亦都有一啲嘅叫遷出遷入入嘅津貼啦，咁有啲可以選擇咧，係五年後未必翻嚟嘅，就永久遷出嘅人士咧，嗰個津貼咧係涉及到一個嘅一次過嘅津貼咧，就會係多一啲咁樣嘅咁。嗱，成個情況而家呢啲嘅方案係咪滿足到啲居民咧？見到有一啲居民都有唔同嘅意見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注組主席歐陽傑真，早晨。 早晨啊，苏生。 早晨，欧阳杰真。咁头先提到，简单讲咧，有两个方案咧，就系、是、一个系可以系拣翻喺原本嘅地方，就系、是、即系重建之后系回迁嘅咁。另一个就系永久迁出嘅。其实居民而家系点拣啊？满唔满意呢两个方案咧？ 我哋就唔反对佢有呢啲俾我哋选择嘅。不过咧就解决唔到我哋老街坊嘅居民嘅担忧啊。 主要系咩咧？担忧 因为咧佢哋要搬咗出去，咁大家都知咧，租人地方住，我哋年纪咁大咧，已经系唔租俾我哋啦。我哋问嗰啲私人楼宇嗰啲啦，咁同埋咧租咧出去租咧，唔知人哋租俾我哋几耐噶嘛？你成五年咁长时间，我哋会成日一搬再搬啊，对我哋啲老街坊咧真系好吃力，好困难。咁其实我哋呢就主张希望政府去帮手嘅就俾我哋上咗公屋，咁第日起好呢就安排俾返政府，咁我觉得呢个安排呢都系最好㗎咁 但係如果咁都系一般再搬㗎咁，即係搬咗去个公屋跟住日后就搬返嚟大坑西村嘅意思係 咁第日起返大坑西起返之后可以俾返政府去安排嘛，俾啲人去拆香港市民轮翻上去咪得，即系同政府去交换啫，即系交翻换个屋啫。 但系对于个居民嚟讲，都系搬两次，如果咁系嘛？会唔会系咁？ 搬一次，我哋搬上公屋啊嘛。 咁之后咧？ 搬公屋之后，就大坑西起好之后，就俾翻政府嘛，去安排其他嘅香港輪候人士嘛， 即係你哋就唔係搬翻去大坑西啦，係 啦，係、okay、啦。 不過我想， 我哋可以選擇搬翻大坑西，亦都可以唔選擇搬翻大坑西。自己嘅選擇咯但係我哋好多街坊同我哋講，佢哋都係想搬一次嘅啫、尤其是到街坊。咁仲有咧，有啲街坊咧攞綜援啊，攞社會津貼啊，傷殘津貼嗰啲咧，就如果接受咗大坑西。佢覺得津貼搬出去住嘅咧，咁佢就即時咧就冇咗援助金噶咯，即係社會福利咧就冚唪冇曬噶咯，因為攞咗佢嘅津貼啦嗰筆錢，咁就過 即係過咗嗰啲審查嗰、那個 水平，係啦，咁就即時都冇咗咯，咁就對佢哋咧即係造成佢哋好大嘅憂慮困擾，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即係主張係即係希望啊。政府去帮手，其实政府去帮手呢佢係、okay. 有佢嘅责任㗎有佢嘅力，我哋有佢，即係佢应该係有佢嘅道义上同埋有责任上呢係去安置我哋㗎、因为呢五十年前到啦，我哋六十年前我哋搬咗嚟大坑西呢咁呢我哋係唔可以申请公屋同埋居屋㗎咁当时政府嘅七拆，咁其实依家佢拆大坑西就应该去补，即系对我哋做翻公平啲就去履行翻佢嘅职责，俾翻我哋上公屋。 OK。 同埋咧，有大坑西可以生，即系有大坑西呢条村出现咧，都系政府一手一去促成嘅。六十年前政府系。低地价五分一地价俾，同埋咧贷款1000万咧俾平屋有限公司嘅咁当时就有规定啦，话就廉租屋嘅。咁依家佢都改建埋，话改建完之后就话卖啦。咁政府可以俾个地皮去改，即系俾个地方去改变。点解政府冇责任去安置我哋咧？即系喺我哋嘅立场嚟讲，政府真系有义务。有責任去安置我哋 嘅。OK， 不過房屋局有個講法嘅，佢話大坑西村係私營出租屋村啦，用公屋資源去安置居民咧，對輪候公屋人士係不公平嘅。平民屋宇都有講法嘅，就話即係會加快為一啲有需要嘅租户咧申請過渡房屋嘅。過渡房屋或者簡約公屋啦，遲啲有嘅話啦，可唔可以接受咧？係咪一定要一個嘅公屋嘅單位咧？又 嗱，過渡房屋嚇，大家都知道唔係俾我哋呢度人入住嘅，係你要有輪候公屋資格嚇，三年上樓，你先至可以有資格去入住嘅嚇。咁同埋咧，都未必一定你可以申請到嚇，即係始終都係因為我哋咧都落過去問過社工嘅嚇，佢話我哋只可以幫你申請嚇。合唔合资格呢、就是那个即是过渡房屋的那个机构呢是去决定的。咁、其实呢啲所有嘢都未决定嘅时候啊，点解平民屋宇要喺咁逼迫咁短嘅时间要我哋去回复佢，同埋要我哋去八月以后就要我哋去回复佢、 okay. 接受佢安排。就出年嘅三月咧，就要我哋即刻搬。咁其實一切都未講好嘅時候，就要咁逼迫我哋去、去搬遷。因為點解我會咁講？佢未講好咧。其實佢話五年翻後，即係我哋就算接受佢嘅安排啊。五年翻嚟之後都要有一個審查，但係審查係乜嘢條款咧？咩內容咧？佢係冇講。 幾時講啊？冇話會。一個審查。 冇講話幾時講。冇话到几时讲。 你哋嘅担心系咩呢？如果唔知呢样嘢， 担心我哋唔知佢要系审查啲乜嘢咯，因为佢冇讲噶嘛。点解我哋都担心咧？因为喺冇记错咧，喺2019年咧佢上立法会噶，同埋上区议会都讲过话，佢哋唔会有审查嘅。咁但系咧佢喺十月嗰时派嗰本书仔咧，话重建嗰本小册子咧，已经系搬龙门啦。佢话如果你有一个物业咧，就唔合资格啦。到2023年6月，即系上两个月头到派呢个书仔咧，就话咧你有资产300万咧，又唔合资格啦。咁到五年之后，我搬翻嚟系乜嘢咧？系一个未知嘅答案，咁所以大家街坊咧、都好担心吓， 明白？ 即系同埋咧，佢又要用啲恐吓嘅手段咧嚟逼我哋走。佢话如果我哋唔走咧，有律师信啊，有质达地嚟啊，咁样，即系令到我哋啲街坊咧，即系食唔到，坐都瞓唔到。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欧阳杰森，同你倾到呢度先。欧阳杰森就是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注组主席，刚才都讲到有两个方案给出来的，不过居民方面都有不同的关注，其中就是说即是他们希望就是有可以直接上公屋，日后就算重建了之后他们都未必搬回去大坑西村，可能有些搬回去的，如果不搬回去的话，就大坑西村那个单位就可能比有需要的人。另外就是说那个审查条件，就是说就算接受的方案是五年之后回迁回去，究竟那个条件会不会令到他们都未必可以回到去呢？因为有一些的资产啊审查等等的条件的。但想请一位嘉宾继续跟我们谈谈，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早晨。 早晨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梁文广，有没有接触过刚才讲的大坑西村一些居民的求助，或者他们的关注点，你明不明白，你不理解，怎样去处理呢？ 其实有的，其实在六月初即是平木屋宇即是将这个即是临从建然後簽字的一個方案公布，其實之前我們已經收到一些居民的求助，就是指個相關發放的方案的時間，即是由本來今年的第一季就拖到六月啦，他們都很擔心究竟要拖多久，會不會是即拖死了件事啦。那去到公布了之後，其實我們都收到有些街坊跟我們求助，包括就是在他們擔心他們年紀太大，他將來可能要出去搬出去找地方，沒人肯租給他們啊，或者是亦都好像剛才有居民代表所說，有些擔心自己可能拿綜援拿社會福利金，會不會因為拿了這一筆過的回遷的津貼，然後變成不合資格繼續拿綜援那一類。咁其實都主要其實都是一些安置或者是未來生活的一些擔憂來的，我們收到的。 怎樣處理呢？其中譬如他們有提到說即是長者沒有能力，或者擔心搬完一次又再搬，是不是可以即是直接是給他們上公屋呢？怎樣看這個要求是不是都合理呢？ 我諗其實我都認同而家政府嗰個方向嘅，就係、是、如果係直接上公屋咧，喺而家輪候緊即係數以十萬計即係嘅輪候冊上面嘅市民，其實真係唔係十分太公平嘅，因為其實佢哋全部都係有經過好嚴格嘅資產同入息嘅審查，然之後排隊，就算而家最快即係講緊縮短咗都好，都要五點幾年先可以上到樓。咁所以如果要合理咁運用即係相關嘅公共房屋資源咧，我相信而家面對打新嘅個案，其實打新嘅相關嘅發展嘅即係公司咧，即係而家主要講平民屋宇，應該係負起一個最重要嘅去責任去處理，就唔係要將呢個責任咧承擔俾政府。咁但係翻返轉頭啦，居民嘅擔心其實唔係唔即係唔可以唔理嘅。咁所以就住佢哋話擔心揾唔到地方搬，或者係即係驚會即係流離失所嘅情況咧，其實首先喺平民屋宇嘅嗰個講法裏面，當然佢哋亦都會幫手做轉介。佢哋而家寫啦嚇，寫就話揾幫手揾物業嘅代理去揾地方搬啦，或者係轉介俾即係相關嘅過渡性房屋。其實過渡性房屋咧，其實因為而家有分甲類、乙類嘅，其實以我所理解咧，平民屋宇咧亦都已經係同幾個唔同嘅過渡性房屋嘅即係非政府機構係已經傾咗，就係點樣可以運用乙類資格，即係簡單唔係要住公屋住夠三年以排公屋排夠三年以上嗰啲，就可能其他有特殊需要嘅人士都可以住入去過渡性房屋嘅嗰、那個申請資格嗰部分咧，基本上我所理解其實應都有幾個。過渡性房屋嘅非政府機構願意係接收即係大坑西村如果有特別需要嘅啲街坊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咪要再擴充俾居民有多啲嘅地方可以未來暫時遷出嘅選擇呢，包括其實第一當然平屋越自己除咗話轉介俾即係地產代理做一個咁樣嘅轉介人嘅角色以外，其實係咪自己佢哋都可以承擔埋幫手揾租盤或者幫手揾租屋地方，甚至做埋擔保嘅一個狀況，其實佢可唔可以做多啲咧？這個我哋都爭取緊啦。第二嘅就係當我同房協亦都傾緊，就係一個未補地價嘅即係居屋出租嗰度，其實亦都可唔可以將個申請資格擴展埋俾大坑西合資格嘅居民咧？因為而家個資格就係都係要排緊公屋三年以上，咁其實佢就可以申請。咁但係縱觀我睇翻而家現時呢個計劃嘅網頁上嘅數據咧。願意拎出嚟租嘅被補地價嘅居屋業主係多過想租嘅排緊公屋嘅即係居民，咁其實即係話其實好多人想租，但冇人租啦。咁其實可以擴充個資格俾埋大坑西村嘅居民，其實都係多一個選擇，包括佢居民有得多啲機會可以租到合適嘅樓宇。而放租嘅業主都有多啲機會可以放租佢嘅樓盤。 另外最後我都想問你，有啲居民就擔心話回接受方案都好啦，回遷翻嚟都有一個嘅審查，驚可能翻唔到嚟啦，同埋都唔知個審查嗰個嘅條線啊個標準畫成點啊？這個你了解到係點啊？ 其實關於即係攞咗回遷津貼之後翻嚟嗰個咧，有兩部分嘅擔心嘅。第一個頭先居民代表有提到，即係綜援嗰部分咧，其實我哋已經同緊勞工嘅福利局提出咗，係咪可以豁免即係相關啲津貼計算入去，即係綜援嘅或者相關其他津貼嘅資產裏面或者入息嘅裏面。咁其實而家翻嚟嘅係好良好嘅，即係個反應。咁而家都係等候緊同社署繼續做一個最後嘅商討同決定啦。甚至平安屋宇都願意係咪將個回遷嘅津貼啊，點樣去用啲發放嘅方式，令到佢哋符合相關申請，即係老人福利或者長者福利個資格嘅。咁呢個係進展非常之良好，應該好快會有啲決定。 嗱，梁文廣，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第二點不如答半之後，我同你講埋呢一點。好嘛？ 好，冇问题。 转头翻嚟，我哋再倾啊。有关于平民屋宇管理嘅呢一个嘅大坑西村嘅重置，你自己点睇？1872311，我哋九点半钟之后继续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规划处处长凌家勤支持政府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土地，兴建公共房屋。他形容高球会以寸土不让的策略来讨论有关用地，未见有借过去几年时间考虑一旦政府收地，球会可以怎样应对。凌家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整个高球场占地170公顷，

有关于呢个私营出租屋邨大坑西邨啦，咁啊，负责管理嘅平民屋宇咧，喺今个月二号咧就公布咗有关嘅安置方案啦，要求住户八月二号之前咧要签名，接纳先出后回迁嘅安排，咁否则咧就会被视作放弃迁置嘅权利嘅。咁啊，今年十二月之前咧就要系迁出啦。平民屋宇方面咧都有个嘅回应嘅，咁佢就话自从六月二号咧公布回迁方案以嚟咧，平民屋宇收到租户咧都系积极回应嘅，已经收到唔少接纳书啦，同埋处理大量有关回迁安排嘅租户查询。另外更加有唔少租户咧系补交咗住户资料声明书啦。平民屋宇会继续去积极解说同埋释除疑虑嘅。咁头先讲到即系平民屋宇方面咧，亦都话已经咧同部分嘅过渡性房屋营运团体沟通啦，就话系反应正面嘅。咁平民屋宇咧并会将会喺日内咧安排驻村社工咧。隊咧係為有需要嘅大坑西村嘅租户咧講解申請嘅須知啦，同埋為有需要嘅租户咧寫推薦信啦，去加快有需要嘅租户申請過渡性房屋，盡快獲得申請結果同埋處理回遷安排。頭先一路同緊梁文廣傾嘅，梁文廣咧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繼續同佢傾先。早晨。 早晨，早晨。 頭先一路咧就講臨尾嗰度位咧就講緊嗰個即係回遷翻嚟要做個審查。你自己覺得大唔大機會因為個審查而令到一啲嘅居民係翻唔到嚟啦？咁同埋你覺得個標準係咪應該都要盡快講，或者點樣定咧？又 其實咧，首先係因為未來回遷翻嚟之後，即係新嘅起好咗，重新起過之後嘅大坑西咧，其實佢哋出租俾而家居民個標準咧，就會而家即係公屋，即係房委會公屋嗰個標準，包括租金都係會用呢個標準去釐定嘅。咁所以我認為啦，即係一個相對接近翻而家公屋租户嘅一個即係基本嘅審查咧，係可以確保翻呢啲資源可以用翻俾即係有需要嘅市民。原因係因為大坑西村本身以前嘅地契，或者就算未來即係佢重建之後咧，其實仍然都要預留一部分嘅單位協助有經濟需要嘅，即係我哋以前叫做俗稱叫做基層嘅居民去俾佢租住嘅。咁所以既然租金亦都會用房委會嘅嗰個公屋去釐定嘅話咧，相關嘅基本審查，我相信應該係亦都得到市民社會大眾嘅接受，以確保係可以幫翻最需要幫嘅人啦。咁我諗而家如果以呢個標準嚟計咧，基本上就係究竟你有冇一個私人房屋？即係簡單就係，如果你喺出面有一個住宅單位持有嘅，而呢個住宅單位係你可以去即係用嘅話，即係用房委會標準，咁其實有房委會公屋你都唔合資格啦，係咪先？即係呢個亦都我相信市民大眾亦都係接受嘅。咁只要你話資產或者入息究竟跟邊條線呢？當然而家係未有嘅。咁但係我相信如果係要大家包括居民要接納或者外界都要接受嘅話，可能跟翻而家包括公屋裏面嘅即係富户政策嗰條線去劃，咁即係大約。四人家庭可能佢系有三百几万以上资产，咁可能佢就唔符合资格住嘅。咁我咁相信呢条线划落去，都系可以确保相关嘅单位可以喺未来即系俾到最需要帮助嘅市民。咁而我所理解啦，因为呢个仍然都未可能系平屋宇都未有特别提。不过我所理解，未来如果即系而家预留一千二百几个单位，其实可以足够翻俾而家所有嘅即系大坑西村嘅居民。有合資格嘅可以回遷翻去，咁有剩餘嘅我所知咧亦都係會即係喺未來係會出租翻俾即係包括符合公屋輪候冊資格嘅啲嘅普通嘅即係外邊嘅市民，咁、okay. 所以其實最後呢一啲單位都係會用翻去俾即係有需要嘅即係住喺可能啲惡劣環境嘅即係普通嘅居民去入住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嘅審查。是即係一個即係相對合適，但係當然我哋唔可以太過嚴格，甚至唔可以嚴過即係而家公屋嗰、那個啦，即係可能同佢持平，我相信係大家可以接受嘅。 好，唔該曬林文廣，林文廣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喂，醒啊！聽收音機啊，唔好瞌眼瞓啊 ，check 啲手，聽節目最緊要專心，揾光訪問啊要留神，開機時間就唔好太慢。遲咗埋位實會猛，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8:00一路聽到10:00，手下留情有我尹光，晚晚聽就唔會悶到眼光光眼光光。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嗱，為咗打擊咧係一啲康樂場地嘅一啲炒賣活動啦，康文署咧就係用咗超過5億咧係開發咧一個嘅新嘅預訂香港公共康體服務嘅一個智能系統咧，叫 Smart Play 啦。咁就係取代用咗超過20年嘅康體通嘅呢個電腦預訂系統。有咩特別咧？新嘅系統咧就係話會加入一啲防炒場嘅功能，例如實名登記啦、先到先得嘅分配機制上面咧，加入以抽籤方式分配特定康體設施等等嘅新功能啦，有唔同嘅呢啲做法嘅。不過關鍵係究竟係咪能夠真係可以處理到打擊到炒場、炒賣呢啲嘅活動咧？咁就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都似乎體驗過呢一個嘅系統嘅。有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鄭永信，你係咪都有份試過用呢個系統啊？那個情況係點啊？ 有試過，昨日咧，我哋喺立法會咧，亦都討論過就有關呢個新嘅系統嘅安排。咁我自己亦都實地咧係現場睇過試過個系統嘅。咁樣，因為簡單而言咧，我覺得咧，如果大家容易理解咧，就好似咧大家而家去一啲快餐店咧，嗰啲點餐機咁樣咧，係有個電腦嘅熒光幕咧，係到時候會喺全香港嘅康樂場地裏面咧，都會擺呢啲自助服務站咧，係方便市民咧係可以用啦。咁另外咧，其實都除咗係喺現場嗰度做登記之外，即係做 book 場以外咧，都可以透過流動程式啊咁樣係去做。咁其實我覺得整體都係方便嘅，因為如果大家有用過咧舊市嘅康體通咧，都知道咧，即係其實都係即係頗為舊噶啦，同埋好慢嘅，即係有時候咧可能輪候嘅時間又好耐啊，唔知自己係咪等緊啊咁樣。跟住亦都好多時候咧，嗰啲嘅啲按鈕亦都係好複雜啊咁樣。咁而家呢個新嘅系統咧係簡化咗好多，同埋亦都清晰咗好多。咁我相信日後咧俾市民使用嘅時候咧，就大家會感覺會方便咗。 同康體通比，除咗話即係速度上可能快啲、清楚啲、新啲之外，咁大家都關心嗰個打擊炒場嗰個功能啊嘛。其實係點樣可以同康體通比係做到即係強化呢個打擊炒場嘅功能咧？ 我覺得係幾樣嘢，但當然康體通今次呢個新嘅系統咧，唔係重點係打擊炒場啦，因為 是 Smart Play 係嘛？你講 Smart Play，Smart Play 係啦，即係都係康體通啦。咁但係佢即係重點嘅係希望係成個系統係 upgrade 咗之後咧，等到大家市民方便啲啦。不過過去咧，大家都不斷咁討論話關於嗰個炒場問題，咁今次咧其實都有處理嘅，因為咧第一咧其實咧以後開始咧。係喺個喺當大家去 book 場簽場嘅時候咧，係一定要喺嗰個登記嘅裏邊咧有一格係一定要填清楚咧，話自己咧係自己係場地使用者，係唔會將佢轉讓呢個場地用其他用途嘅，否則咧就會觸犯咧可能會觸犯咧呢個盜竊罪條例嘅，係有機會被監禁嘅。咁而家就要簽，即係簡單講就係一定要簽咗話自己係使用啦。如果唔係咧，就有呢個嘅即係有機會係被檢控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以前咧，我哋嗰個寬度咧係比較少啲嘅，即係簡單講，可能咧係最多同一時間係可以1000人喺裏邊啦。咁而家咧，佢呢個人數同時登入嘅系統咧，係可以去到10000人嘅。咁所以咧，即係理論上咧，如果有啲用啲釣魚工具啊，又或者用一啲即係網上嘅機械人咧去攻擊嗰個系統咧，理論上咧亦都可以防止到呢一方面嘅情況發生嘅。咁亦都喺個新嘅系統裏邊咧，喺個保安 system 裏邊咧，亦都會做加強咗啦。咁亦都係防止有啲人去侵入啦。咁呢啲都希望係可以加強到防止炒賣嘅情況咯。 你自己覺得咧，就咁聽落咧，有冇一個咁嘅效果，或者個效果有冇當中都有啲誠意啊，或者關？住系点咧？ 当然咧，即系炒场嘅问题就唔单止系咪净系喺个行政嗰度啦，即系不嬲场地唔够咧，呢个先系个根本嘅问题。咁但系即系呢一个新嘅系统咧，我相信咧都系会有效去打击到炒场嘅安排嘅。而同一时间咧，因为透过一啲嘅大数据咧，其实日后政府都可以系去调整嘅。即系佢都琴日我哋开会嘅时候都有讲过，而家咧其实新嘅措施，譬如 book 足球场，可能咧都要四个人签场嘅。咁原来发觉咧，原来呢啲系统都系又系有啲人咧系滥用或者系打击。佢可以咧從啲數據嘅分析之下咧，再去調整加多人數或者減少人數嘅。咁我諗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希望都係有助打擊咯。同埋再重申咧，其實咧，即係我哋真係好唔歡迎人哋咧去買一啲場地咧，係我嚟係公共嘅場地咧，係我嚟作私人嘅即係售賣之用啦。呢個其實係唔應該嘅咯。 你覺得市民用呢個新系統當中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困難喺度啊？或者尋日開會係咪都有啲議員提到唔同嘅市民用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唔同嘅問題出現咧？ 我覺得都會嘅，因為咧，始終咧呢個新系統咧都係好新下嘅，即係都係都有好，因為嗰、那個。 嗰個嘅服務點係好多，即係嗰個服務嘅內容好多，可能選擇嘅時候咧都係要重新去適應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康文署啦，其實康文署亦都會做嘅，佢亦都會到時候咧喺系統初頭嘅時候咧，就會安排啲職員啊、顧客服務大使咧，就喺個場地當值咧去教啲市民咧係點樣用呢個新系統嘅。咁我自己都特別提到啦，即係譬如有好多長者咧，其實可能以後都會要透過呢個系統 book 場嘅，咁都請佢哋咧，即係佢哋嘅同事咧就主動啲，即係可能有時咧場邊佢哋見到佢哋休息緊嘅時候咧，又主動同佢哋講下話點樣用啊，教佢哋啊咁樣。咁我相信咧都要一段時間嘅適應之下咧，應該都係可以嘅。咁其實康文署都有講到嘅，佢哋咧初頭推出嘅時候咧，都有段嘅時期咧係我嚟俾市民適應咧，先係慢慢嗰個再去調整嗰個系統啊咁樣。 嗯嗯，我見係咪話要登記用呢個 Smart Play 咧係？要即係啲市民啦，尤其是啲小朋友咧，就要攞身份攞出世紙去登記，係咪要做呢啲步驟 嘅？嗱，其實都有兩個步驟嘅。嗱，琴日都有討論過，因為咧，始終一個新嘅系統咧，都係要重新登記過啦。咁所以咧，如果以前係冇用過康體通嘅，或者係冇用 I am Spark 去登記嘅話咧，其實咧都要重新用身份證咧係去做登記啦。咁但係如果咧之前已經有 I am Spark 嘅，即係嗰個用開個程式咧，就其實直接咧係用翻嗰個系統登入咧就可以噶啦。咁另外，但係就至於小朋友咧，就呢個暫時就需要啦，因為始終咧都係有個身份嘅要登記。需要啦，所以咧系如果我冇记错，十二岁留下咧都系要用这个出世纸去做登记嘅。 即系可能对于小朋友同长者就要多一啲步骤去做，或者对长者嚟讲都唔容易，系咪咧？ 其實對於小朋友就當然係複雜咗啦，咁都不過通常都有大人可能都可以中間協助一下啦。咁但係對於老人家就係需要時間去適應嘅，我相信。所以咧，即係我哋嚟緊嗰啲大事咧係重要嘅，咁所以都希望係可以做多啲做簡介咯。不過我嗰日去睇過咧，即係其實佢哋都到時當嚟緊咧，佢都會有喺300多個康文署嘅240個康樂場地咧，總共有375個嗰啲全智能嘅自助服務站嘅。咁呢啲智能服務站咧，即係講緊一個好大嘅熒光幕嚟嘅，咁我相信咧，即係大家到時去到現場嗰度，我撳下或者有啲嘅大事去教導咧，其實都應該都係可以一段時間應該適應到嘅。 嗯，頭先你提到話即係防炒場咧，其中有一點咧就係話到時訂場嗰陣咧，有一格就話聲明咗承諾係會用嗰個場嘅措施，就唔會透過任何形式去轉讓俾人啦，咁否則就係觸犯咗盜竊罪啦。咁呢個你覺得究竟有幾大效用咧？因為都可能唔係淨個系統嘅問題，涉及到點樣去執法嘅嘛，你覺得？ 當然啦，即係防止炒賣咧，就一定唔係就係單靠個系統噶啦。但係過去系統咧，都可能係其中一個漏洞嚟嘅。咁所以即係而家都希望可以完善咗個系統咧，堵塞咗呢個漏洞啦。咁但係除咗呢一個系統嘅漏洞之外咧，即係喺工作人員喺現場去睇嗰個情況，點樣攞個平衡咧？即係有啲人成日都即係佢話佢自己係打嘅，但係佢又唔係打嘅，即係總之好多呢啲嘅，咁都要好靠即係當現場嘅工作人員去處理啦。另一方面咧，即係其實而家成日都講，其實我哋都認知道，即係有好多其實即係炒場嘅都係嗰幾個啦，或者幾十、okay. 可能十個八個嗰啲大户去做緊呢件事嘅，咁係咪政府都可以考慮去譬如放蛇啊咁樣？呢啲都係可以去做嘅。咁總之就係要將呢件事咧，我覺得係要嚴重化咯，因為我哋唔想嘅啲人覺得話即係炒場係好理所，即係嗰啲做炒場嘅係理所當然啦咁樣。不過又翻轉頭啦，最緊要咧就即係政府啊另一邊咧不斷咁推動政府啦，希望咧盡快興建多啲嘅場地啦，以至到咧即係善用學校啊等等，都希望可以增加場地嘅供應。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係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请到嘅嘉宾同我哋倾呢个议题啊，有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渔文，早晨。 早晨啊，萧海文。 李渔文点睇呢个 Smart Play 啊？对于打击炒场方面，你自己嘅期望系点啊？ 嗱，我期望就见到啦，而家就系政府一路完善咗个过程啦。咁其实就针对先啦吓，其实就炒场嘅情况，我觉得业界嘅睇咧就系佢有压抑到嘅。咁係唔係可以完全解決咗即係個供應同供應，即係兩者即係需求供應不平衡嘅問題呢？我諗頭先鄭議員都講咗啦，咁應該係都未能解決到嘅。不過現階段一路相對疫情嚟講係一路轉好，惡化就一定冇㗎啦。咁而家係個現實嘅情況。咁我哋作為工會啦，或者業界呢，我哋對政府在那個使用場地加了一項呢，就是一個聲明，其實個聲明都很重要的，就是呢你確保我用的場或者租的場之後我自己用，你都不會做轉賣或者中間逃離，這個是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先例，要行了那才知道最後結果怎樣的。 你自己睇到咧，暫時有啲資訊啦，喺用呢一個新系統嗰陣，有冇對用家嚟講有一啲方便或者不便嘅地方咧？ 係要前端少少嘢啦，即係操作嘅時候，其實都方便咗噶。咁譬如我哋講緊有兩部分啦，即係我撇除咗我哋業界啲所謂職業教練之外啦，一啲中老年即係老友記咧，其實佢哋都話都開始熟習咗嘅使用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嘅，其實因為我哋自己都有實測試過嘅，成個。即係所謂嘅即係電腦系統咧，其實佢哋去最後，啲老人家去將啲字較大咗，同埋咧啲老人家都話啊，唔係喎，原來咧佢好似過咗7:10之後咧，就開始咧嗰啲選格咧就由四格啊五格變成三格。我唔知咪政府特別即係做咗係呢方面，可能後邊啲老人家咧唔使揀五個揀四個咁複雜，即係揀三個你就可以即係拉到即係推杆就可以試下抽籤咁解啫。 頭先即係除咗同阿鄭永信傾講長者用呢個新嘅系統嘅問題啦，啲11歲以下嘅人士係咪話聽你即係聽講啦，話用嗰個新系統咧都要需要家長陪同，要去到特定嘅地方先做登記嘅咁，有冇聽過呢個情況？呢、這個你嘅睇法係點啦？ 嗱，咁呢個咧其實問題唔大嘅，不過可能暑假嚟緊啦嚇，咁其實真係小朋友會自己用場地咧，我哋好老實聽，個比例唔多嘅。你一定係一係就係啲地區體育隊或者地區嘅訓練啦，咁甚至乎係啲家庭活動，你先至會有即係小朋友會一齊用嘅。咁如果純粹小朋友講緊咁細個自己去租場自就自己去做運動咧，冇教練或者冇一啲即係大人嘅陪同咧，我哋甚少見到嘅。 但你自己覺得咧，其實頭先你講話，即係除咗話長者同埋細路仔嗰方面咧，你覺得打擊炒場，你覺得最重要嘅一項就係有嗰、那個有一項聲明要剔咗佢啊嘛，就係話唔會透過任何形式轉讓個用場啊嘛。你覺得呢個效果係夠大，或者而家個系統上面就譬如有話即係加入一啲抽籤嘅方式啊，或者要求啲人要填寫定幾個人嘅名，咁跟住去到咧就要譬如四個人嚟講，要有三個人咧係一齊去籤場嘅咁。而家已經做緊嘅啦，喺個系統上面再有類似嘅做法，其實個幫助係點樣咧？ 嗱，嗰個幫助係好，不過我哋就頭先講就是草地足球場。佢申請嘅時候要交四個人名，即係要交四個註冊嘅康體通户口，一個即係認證咗嘅，即係真係人咧，即係唔係機器人啦。咁你就當你可能你抽到啦，你用場嘅時候咧，佢有三個。呢度咧業界就一路都有少少保留，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操作緊嘅啦，啲教練或者啲即係業界朋友好擔心啦。因為咧，譬如我哋有啲足球教練，我帶啲小朋友嘅地區隊啊，唔屬於球會，即係唔屬於好大球會。咁啦，我同我教練有兩個名一定出現嘅，因為我哋。教波啊嘛，咁但系喂，我要揾第三個、第四個人去落嘅時候，通常揾家長，佢哋唔敢揾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用嘅時候，頭先講啦，有家長陪同先可以做到堆嘢，咁你抽籤好難搞。好啦，當我抽到嘅時候，如果兩個家長都好乖，其中一個出現得啦，咁我用一個場。但如果咁啱咁巧，兩個家長都唔出現咧，嗰場用唔到，業界就擔心一樣嘢，可唔可以咧將佢即係四個人名，人體有一半。咁嚟到簽場，你就可以用到咧。 即降低嗰個簽場人數嘅要求。 係啦，冇錯，會理想啲嘅。至於你話其他所有嘅熱門場地，係咪會進行抽籤呢？用呢個同一個足球場嘅機制咧？我哋係支持，不過我哋保留嘅，保留咩就係千祈唔好將所有嘅場地都用呢個方法，因為咧其實咁有機會影響咗咩咧？影響咗一啲嘅即係其他譬如羽毛球啊，其他。體育設施嘅一啲訓練嘅持續性，因為我抽到就有用咧，抽唔到點算咧咁樣，所以咧係咪政府可唔可以即係真係要做嘅時候，同業界諮詢或者即係攞少部分嘅比例作為一個抽籤咧？ 即係所以其實有呢個系統都好啦，究竟用唔用抽籤咧，或者究竟定幾多人去攞場咧，這個就未必同個系統有最直接關係啦。究竟點用咧？ 冇關係，係冇關係，係啊，我覺得係。咁啊，最後一個説話啫。你而家即係你制止咗排隊嗰堆去抽籤，即係我哋叫排隊黨嚇。咁啲代訂場服務咧，其實唔影響我話俾你聽，即係就算係啲同事幾叻都好， 十零秒到啫 嚇。OK， 我哋都話咧解決唔到點樣。其實而家啲代辦服務啲係你攞咗蕭生你嘅資料，你要訂咩場，我攞曬啲資料，我幫你擺落電腦度，最後係你去用你去籤場啫嘛，所以我唔出現㗎。 OK， 明白。 好，呢、這個問題繼續都可能同阿李耀敏你傾到呢度先。李耀敏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